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麻烦您帮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情况。 好，从我们监测网显示10月9号到15号这一周的疫情情况呢，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8种，1655例，死亡了5例。那么从强度来看，不管是乙类和丙类传染病都是跟上周基本持平的，没有甲类传染病的报告。报告前5位的病种呢，是主要是其他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痢疾和梅毒。以前一周相比呢，发病数也是基本持平，略有下降，下降1.08%。整体的疫情是平稳的，也没有收到 H9N9 的病例的报告。 这是特别大家关注的哈，因为今天的这个朋友圈里边有一个紧急通知哈，说的特别有鼻子有眼，说这个平谷医院今天患者当中查出了因为 H7N9 死亡的这个病例，参加抢救的医生已经隔离了，什么中央二台新闻已经播出了，暂时别再吃鸡肉鸭肉了等等。您给我们也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这个我也看到了朋友圈里的这个微信。这个微信很吵得很，跟去年的微信内容一模一样，连个字都不带改。 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造谣者也不改改花样。所以目前我们监测网显示没有收到这个 H9N9 的病例报告，也没有死亡病例的报告，所以应该说这是一个谣言。 这是一个谣言哈。在这儿我们 也。但是现在这个期间呢，确实是该进入到 H9N9 的一个高发期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监测的情况来看，我市的外环境和勤监的 H9N9 我们都没有检测到这样的病毒阳性的这种标本，所以从发生本地病例的风险还是很小的。所以在本市呢，我们可能会存在由于外地的国禽它有带毒进入到我市传给人的这种可能性，也或者是由于外地的病例传染到我市，由我市发现的这样输入病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大家也没必要恐慌。我们目前虽然进入了这个流行季节，但是我们的防控能力是非常强的，能够很快的发现。 好的，非常感谢庞主任，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啊是11月17号，是国际肺癌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叫胸部肿瘤内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研究生的导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方大夫，您好。 主播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肺癌哈。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北京的一些调查报告、健康白皮书都会显示，不管男人女人，好像肺癌在所有癌症当中都是排名第一位的哈。这个方大夫是不是深有感触？ 没错，是那个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然后呢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第一的。女性呢如果在北京市这样的城市里头呢可能是乳腺癌发病率第一，但是死亡率